这两阶段封锁协议呢，它包括严格的两阶段封锁协议和强两阶段封锁协议，它保证调度可以根据事物的封锁点进行差异化。而强两阶段封锁协议的本质呢，是在事务提交之后才能释放，因此呢，调度可以根据事务提交的顺序差异化。第三，时间出排序协议它保障调度按照事务进入系统的时间，也就是进入系统的先后顺序进行差异化。而托马斯写规则呢，这是对时间出排序协议的改进，它的实质呢是通过删除事务发出的过时的 wrap 操作来保证调度的视图可差异化。